这是邓妹妹为 Live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2008年3月，中国广州，唐诗三百首，更三，对着百只鹅笑。而竹子顶一山，名号尖。南是五台下，原来成高见。江山留胜家，我辈福鼎令。坠落何孽浅，天香梦寂清。夜光背字多，踏把泪连更。永别，首 LiveVox 的录音都是公正首届。